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时事评论对对碰。主持陈奕乾。 近日香港多处地方发生严重的交通问题，我哋时事评论对对碰今日特别请嚟资深交通评论员罗拔列夫，同我哋评论一下今日嘅香港交通情况嘅。列夫你好。 好正啊，呢度好正。我头先见到嗰个帮你攞啲稿入嚟嗰个女仔，好靓女啊！ 出紧街啊！ 嗯，大家好。我是 Robert Liff， 咁正。在过去一年里面，我用了几日的时间去深入分析香港的交通情况。哇，那个刚刚行过那个女仔叫什么名字？喂，靓女啊喂。 李福啊，其实现在香港的交通情况是不是有恶化的趋势呢？ 不正，近翻工的时间呢，过海隧道那些位置就会塞一点的，还有现在整街的人都是揸奔驰啊宝马，好鬼有钱的啲香港人。哇，喂姐姐仔，我都是揸奔驰的，俾个电话嚟啊喂。 李福啊，交通挤塞的情况呢越来越严重呢，其实政府是不是应该实行啲乜嘢嘅措施去改变现存嘅交通挤塞情况呢？ 塞到咁啊，如果要通畅返啲呢，咁先好玩㗎嘛。咁正，太塞唔好啊，顺啲又玩啲。最好呢就係、是、上下飞鹅山啦，少人啲啊嘛。唔使驚嘛，做咩驚到對眼都唔敢望過嚟啊，姐姐仔。不過佢係做咩嘅啫，我想問。 佢係我哋嘅節目助理嚟嘅，on air緊嘅，羅生。 係。 交通擠塞嘅情況，以你專家嘅角度嚟睇，究竟會唔會有惡化嘅可能性呢？葉福。 惡化唔正。如果我仲未找到女朋友的话，情况就会恶化的了。有没有人想跟 Uncle 去游车我啊，节目助理？ 那作为一个香港的车主，其实又可以做一些什么令到香港的交通情况没那么挤塞呢？罗生。 方法啊，得一个嘅啫，就系、是、同我上去我嗰只游艇嗰度游下船河啦。 你知唔知啊？我有隻游艇嘅，哇！隻游艇里面有好多间房嘅，每间房都有一张好大张嘅床嘅。有冇人要借宿一宵啊？ 今日好多谢资深交通评论员上到嚟我哋呢一度全面剖析香港交通嘅情况，多谢晒罗伯列福先生， 好正啊你哋， 当然。 喂，嗰、那个姐姐仔做咩成日都揽住搭稿啫？喂，过嚟揽住我啦 ，baby。 罗生，佢系我哋嘅导演嚟噶。 哦，正啊。 佢系我老婆嚟噶吓。 哦，正。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菠萝蓋甜筒特约卡通片《爆裂战队》，蹦招蹦招蹦招蹦。 有黑暗的地方就有光明，有邪恶的地方就有正义，保卫地球，维护宇宙和平，我们是爆裂战队。位于太平洋一个小岛那里，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爆裂战队的基地了。三位主角风、火同埋海，每日都会喺基地嗰度做好准备。只要有怪兽侵袭地球，佢哋就会驾驶爆裂战机出发，保卫地球。 哇，真系开心啊！可以一家人一齐食饭啊！ 系啊，呢种感觉好似咧，好似。 好似细个啊， 好似细个，好似细个睇流星一样。 系，系关咩事、啊？ 我谂起睇流星得唔得啊？食饭一定要谂起食饭啊！食饭谂起细个食饭啊！ 你哋唔好讲咁多啦，得我一个喺度煮，你哋又唔帮手。 哎，好啦，等我铺台先啦。 系啊，哇哇哇，好多餸喎、 啊！我都系睇美女厨房学嘅啫。 喂，你都有睇啊？我最中意李龙儿嗰集啊。 系咩？佢煮咗啲咩令你咁中意啊？ 我唔记得佢煮咗啲咩，我净系记得佢点煮咋。 你又咁中意？ 哦，终于正啦！ 食饭啦！我呢一味咧系抽啊 Amanda S 啊，定系 Lisa V 啊，嗰两个名模煮嘅餸嚟噶。 系咩？唔好食嘅。 咩事啊，队长？ 唔好食。 你一味食就话唔好食， 十足 嗰啲主持咁啊，唔中意掠翻出嚟，浪费食物啦、啊、你。 系啦，我觉得阿海咧煮咗啲嘢 OK 喎、啊。 唔系啦，我唔系话啲嘢唔好食啊，而系咧呢啲时候外星人就会嚟噶啦， 吓、啊， 所以我话唔好食啊，咁样。 咦，发展到外星人啊，定成怪兽嚟嘅啫，我哋。 哇！ 真系有怪兽啊！ 都排埋打法先，爆裂战队， 坐，动。爆裂战队，合体。 嗰只咪就系专作嘢嘅作嘢怪？ 哦，就系佢讲大话，话刘德华俾人枪杀啦。 点解你要咁做？讲， 我嘅幻想力比你哋咁丰富咁多，唔作下又点对得住自己啊？ 你要作都唔好揾我偶像刘德华嚟玩啦、啊。华仔有咁多 fans， 你会吓亲佢哋噶。 唔作刘德华。咁你话咗边个？ 吓、 啊？有咩提议先？ 不如咩啊？ 嗱、啊，你唔好话 I love you boys 啊， 好唔好啊？ 都好噶。 咁啊？吓、啊？咁我下次作 I love you boys 咯。 作你个头！你威风点可以俾你助长噶？ 出招啦！ 好，走过嚟，爆裂间尺。 哇，新招嚟嘅， 系用嚟打你怪兽嘅手板嘅，阿士。 呢条裤系我问道德米借噶，有咗佢，你就有翻道德嘅道德裤啊！ 哇，但系道德米嗰条裤咁细，佢着唔落噶。 你唔好理咁多啦，戴落佢个头度啦、 喂，冇乜所谓，我死啦！ 好嘢！ 唔好咁快开心住。虽然我哋消灭咗呢一只作刘德华俾人枪杀嘅作野怪。但是日后会有更加多的作业怪出现。 那你有什么办法啊，队长？ 是的，队长。 我海。 嗯。 作业怪。你以后都不要再作业。觉不觉得啊，这个 OK 的。作业怪。你以后不要作业。 作业怪。你以后不要作业了。 好 ,OK 喎、 哦。OK 啊、 okay, 以后啲作业怪都要咁啊，你咁恶系咪先？恶到咁样、啊， 好、 你真系见到我哋系咁吓吓佢都唔惊啊！翻去食饭啦， 爆裂战队 食饭。 爆裂战队又再一次打败怪兽啦，不过挑战并唔会停落嚟嘅，努力啊！爆裂战队。 转头翻嚟会有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千祈唔好行开啊 ！Hello， 我是吴君如，你现在收看是 I Love 电视台。 今日有雪糕食就好啦。 女女，妈咪带你去食甜品铺飞啊！ 哇，超想象啊！ 令人喜出望外嘅，仲有八达通日日上，超想象！由九月一号开始，去惠康买满200蚊，同时使用日日上积分，即送环保袋一个，快啲换上啦！查询热线3690-1313，即刷903超级合味道，一夹即合唱出滋味大派对。 Hello， 大家好，我系方日新，无双铺咧就俾到我一个好独一无二嘅滋味。点解呢？因为以前嘅歌咧，大部分都系一啲比较惨情啲嘅歌啦，需要对方怜悯嘅。咁但系无双铺里边就比较成熟啲，亦都比较大个仔啲，同埋喺感情方面咧系理智嘅。希望大家喺当晚嘅派对里边，亦都可以感受到呢一种独一无二嘅滋味啦。 10月13号晚，方力申、出事、袁宇飞、九龙湾国际展贸中心 ，Bobby Bobby 影集903超级合味道，一夹即合唱出滋味大派对。 Hello， 我系谭咏麟， 你而家收睇紧嘅系 I Love 电视台。 跟住落嚟嘅节目系校际常识问答比赛。 学校嘅精英，嗱，而家我哋请每间学校嘅同学介绍下自己先。首先有黏多糖越多越劲学校， 大家好，我系黏多糖黏多越劲学校嘅黏，我最叻就系纯数科嘅微积分同埋不是定理。 跟住有 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International School 嘅同学 ，Yeah, you, yeah. Okay, yeah. I come from 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International School. My name is International. I'm sorry. Your name, please. My name is Tambandeyong Curry. Curry homemade. My international is international, is very international, you know what? 林正佢讲乜嘅？ 唔该晒，跟住另外我哋仲有佩夫人子偶职业先生学校。 我系佩夫人子偶职业先生学校嘅佩夫人嚟嘅，我哋系女校嚟嘅。做咩？我未见过男仔嘅，今日系第一次见到咁多男仔啊！喂，你哋好啊，好，好开心啊，可以同你哋。 好啦，我哋而家即刻就开始校际常识问答比赛。第一条数学题，一个男人有几多对脚嘅呢？佩夫人子偶职业先生学校。 一对半。 答错嘅。黏多糖越多越劲学校补答。 根据不是定理同埋三条边等边嘅三角形呢，就成功随意之后计多答案呢，就是一个男人应该呢有一隻脚嘅，唔系一对脚嘅。 答对啦。 好嘢。 第二题，体育题。黏多糖嘅时候，男同学最喜欢玩边一种类嘅球类活动呢？佩夫人子偶职业先生学校。 喺健康球啊，因为系呢一对球呢先至可以一手揸到两个嘅。 我唔得㗎喎。 答对啦。 喂，手势。 唔该晒。 第三题，地理题。段背山而家系吹咩风嘅呢？黏多糖越多越劲学校。 系嘢、吹，等我攞啲口水黐啲头发先。系西北风。 答错。 答错啊。 系佩夫人只有职业先生学校补答。 是暖风。 为什么？ 因为段背山吹暖风。 没错啦。第四条家务题。你妈妈一日是要用几多少时间才可以完成家务的呢？黏多糖越多越劲学校。 一分钟不用，因为他只是负责指挥的工人去做的。没 错啦。 好嘢。 第五条英文题。请问 international 的唇是哪一个唇呢？ 哇。 是 International Continental International School。 可唔可以can you repeat the question in English? What is the shun of international 嘅 shun? Sorry, 我自己广东话唔系咁好。我就话嗰个答案系 T-I-O-N shun， 系嘛？啱唔啱？我 sorry， 我广东话唔系咁好。 是错嘅，有冇补答？ 有冇搞错玩嘢你？ 黏多糖越多越劲学校。 我知道，是本地地下电子组合惠比纯何兆基那个纯。 黐线啦你。 答对。 好嘢。 好啦，问题已经问晒啦，今日校际常识问答比赛嘅冠军就 系。我系咪？ 黏多糖越多越劲学校。佢哋得到最多分数嘅。 多谢，我有咩奖品啊？请问 Miss？ 恭喜晒，你嘅奖品就系砂糖一包。本来咧想送黏多糖俾你嘅，点知黏多糖咧暂时冇货嘅，所以揾砂糖咧就系顶住先嘅。 砂糖啊， 砂糖啊， 砂糖、啊，带我哋去饮啲嘢啦，好唔好啊？ 同你好 friend 啊，带我翻饮嘢。 好啦，多谢晒咁多位朋友，下星期嘅校际常识问答比赛，我毛蚊正再同大家见面啦。 拜拜， 拜拜， 好多谢你。 艾粒电视台今日嘅节目已经全部播放完毕，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拜拜。 压力太多，停一阵，望下电视里到底播乜节目，食下软雪糕，揿下个 remote， 两个黑帽一对，开声讲嘢，今晚个 show 几刺激，现阵为卫国大唱老兵。喂阿叔，我请你出气氛相当高涨，声音失控，和家人合演仔细记，和宝宝吃咖喱，连谁领肥姐一笑，有我哋，你的好知己，这一句诸君请跟记，屋企里面满台为你起。和光仔。